两盒298元，一天数。 验测，记验测。 9点正好，这里是 FM 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今天的第一首歌，李瑞恩，《难得有情人》。 有一个唇印在你的手里，用一生爱你，贪恋这一点心意，能与你相依。

马兆俊的微风早晨，接下来会继续听到今天九点的末尾歌曲，阮丹青跟许茹芸的合作永不结束的故事，待会儿再见。 咽不住给不出留不住，不愿结束，内心深处还有梦演出，落幕后的虚无只有自己懂，明天的篇幅依旧他为主， 藏不住说不出关不住，沉溺幸福不想清楚何时会结束，无声灿烂落幕，我只想透露甜蜜的酸楚，字字流露，再苦都不顾。 怎么结束？永不结束？为什么孤独？还有暧昧伏笔，我陷入。天啊，你让我，你让我做主。 不能结束。永不结束，爱若够刻骨，会一生记住我曾付出，真爱它会带着我回顾，永远不结束。 陷入，天啊，你让

终点的旅途，谁人站在沙漠对我微笑 say hello， 一望无际的公路，一个人享受孤独，但走到下个出口就能够得到自由。 心梅的狂奔，随后继续听到今天的末尾歌曲赵传为你写一首歌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你好，我是景森，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跟守候，各位周末愉快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微亮的肩膀泛着泪的眼眶，从我离开的那个拥抱一直温暖我多年，时间从不曾改变一颗滚烫的心，默默为彼此守住坚持，穿过岁月长河，把你留存在心深处，因为我的昨天有你才会有意义，把你唱进这首歌里，让我们的记忆流淌出旋律，想为你写这样一首歌，怀着我衷心的祝福，那些感动的话语，思念的人，在歌声里有人存。 流转在心深处，因为我的昨天有你才会有你。把你唱进这首歌里，让我们的记忆流淌出旋律，也感动的话语，思念的人在歌声里永存。用泪你唱这样一首歌，像生命般高亢的平凡，回首这一路曲折，聚散纷纷，却为了你继续歌。 灰色的云漂浮不定。